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2集《算账》一。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在用自己的性命来赌一个前程。火光中神庙的眼睛比燃烧的火苗更旺，然而那其中的坚决却如磐石，不可撼动半分。 人都要死了，要前程何用？ 谢金星厉声道。 太冒险了。 你走吧。神庙笑了一声，瞧着谢金星讽刺地开口。我与小侯爷不同，小侯爷手眼通天，要得到什么无需费太多力气，我却不同，我若不搏命，下场就是死都不如。我连死都不怕了，怎么会怕火？谢锦行皱眉瞧着他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中闪过深思。他并非什么好人，也并不想做什么出手相救的戏码，方才也只是意外之下的顺手，如今回过神来，倒有些嘲笑于自己的沉不住气。思及此，谢锦行便抱胸跃至那还未烧着的横梁之上，饶有兴致道： 我忘记你是沈家的聪明人，当然有本事全身而退，不过本侯也想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。 他的紫衣在火光中竟然显出一些流动的金色，而比那衣衫更炫目的是他唇边的笑意。少年神情桀骜，眉目俊美如画，这般看来的时候倒似戏文中的多情公子，然而那目光中却透着一股冷漠和残酷，令他那玩世不恭的外表也森冷了一些。冬月的筵席上，自听到沈信夫妇回府后，沈婉云整个人都着慌了，他心中还抱着一丝侥幸，想着定是哪个恶作剧的下人这般说的。可还未等他想到什么好法子，便瞧着外头下人领着一众人风尘仆仆地走进来，为首之人老远就朝着这边大笑道： 母亲，儿子回京给您祝寿来了。来得略迟，母亲还请饶恕。 众人的目光都朝那行人看去，最前面的络腮胡大汉和泼辣美妇正是沈信和罗雪燕，而他们身后笑容和煦的青年便是沈秋。若是从前，此刻定该是欢声笑语，以任婉云八面玲珑的本事，总归能够哄得沈信夫妇心怀畅快的。可是今日事出突然，早不走水晚不走水，偏偏在沈信回府的时候走水，沈庙还被困在祠堂，任婉云竟一时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，只得傻在原地。沈老夫人就更是了，她本就是个没主意的，只会在后宅中耍些威风，便是对付沈庙，那也都是用的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这样当着大庭广众之下，她连装出一个慌乱的表情都装不出来。陈若秋心中有些焦急，虽然她也想二房和大房两败俱伤，但如今她也在这个筵席上，若是今日沈信未曾回来，沈庙死在大火中便罢了，死无对证，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可沈信回来了，他有眼睛会看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是怎么回事，他又该怎么办呢？沈清和沈月都有些惧怕自己的这位大伯父，因着沈信毕竟是武将，身上总带着一股杀伐果断的凌厉之气，他们这些小姑娘娇滴滴的，总会没来由的对此感到惧怕，当时瞧见自己母亲这般忌惮的模样，更是六神无主。沈贵和沈万互相瞧了一眼，彼此眼中都十分凝重，这么多年他们掩饰得好，所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，更没有见过自己这位大哥发火的模样。可是今日若是沈庙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沈信会怎么做呢？想想他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。思索间，沈信夫妇还有沈秋已经走到了沈老夫人筵席的面前，瞧见宾客们都不出声，只是盯着他们的神情有些古怪。罗雪燕皱了皱眉， 敏感地察觉到有什么不对，然而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。还是沈秋瞧了一眼桌面，又认认真真地仔细圈选了一番，疑惑地开口问道： 哎，祖母，怎么不见妹妹在这桌上？ 这么一说，沈信和罗雪燕也都注意到了，沈月和沈清都在，甚至大房的庶女沈东玲也在，几个小姐中却没有瞧见沈妙的影子。沈信笑容顿了顿，问道： 娘，娇娇去哪里了？ 沈老夫人一时语塞，她要怎么说呢？沈婉云口口声声说去喊护卫，可动作慢吞吞的，分明就是没将此事放在心上。他们甚至都还在这席位上，不曾动身。 沈大将军， 却是冯安宁突然站了起来，他高声道： 您回来的正好，方才祠堂走水，沈武小姐此刻正被困在火中呢。 他这话故意说得令人义愤填膺，实则也是为了给沈妙出一口恶气。冯安宁自己在冯家受宠，莫说是遇到今日这种局面，就算他在府中摔了一跤，那也是所有人都来嘘寒问暖。如今瞧着沈妙身陷险境，这沈府的众人却一副不慌不忙的模样，心中便同情沈妙。既然沈信回来的这般巧，便不如同沈信告上一状。此话一出，沈信和罗雪燕都是一愣。祠堂走水，沈庙被困在火中，好端端的为什么沈庙会去祠堂？而更重要的是，为何沈庙身处险境，这些沈家的亲人竟还能在筵席上饮酒作乐？沈婉云回过神来，连忙解释道： 大哥大嫂，我正要去寻护卫呢，你们才来了。 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沈信就二话不说从他身边掠过，而看任婉云的那一眼令任婉云如坠冰窖，实在是太可怕，太凶狠。罗雪燕和沈秋也倏尔回过神来，二话不说便朝着祠堂赶去。祠堂里火越来越猛，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。在那其中，沈妙用提前备好的湿帕子捂着口鼻，谢锦行却皱眉瞧着他，即便在这么呛人的烟尘中，他倒是显得十分轻松，没有一丝狼狈。他对沈妙说道： 再不出去，你便真的只有死在这里了。 再不出去，你也只能跟我陪葬了。 沈妙反唇相讥， 伶牙俐齿。 谢锦行浑不在意的一笑： 你在等什么？ 他话还没说完，便听得外头传来一声怒吼： 小娇！ 谢锦行倏尔掠到窗边，就着那火苗中空出的一小块地方能够瞧得清楚，外头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沈信夫妇还有沈秋。沈信和罗雪燕之前知道走水，却没想到火势竟然如此凶猛，顿时目眦欲裂。祠堂外头围了一众护卫，竟是没有一个人进去救人，只是找些水桶来泼水救火。然而这杯水车薪，若是等他们将火扑灭，沈庙哪里还有性命在？ 我去救妹妹。 沈秋咬咬牙说完便要往里冲，然而还没走两步，外头的横梁啪的一下掉在面前，燃烧的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将前路全部阻断。 小娇，妹妹！ 屋里，谢景行扬眉说道： 原来你的小子是娇娇，可跟人一点都不服。 我等的人已经到了，小侯爷自己想法子出去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